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八章，斯内普如愿以偿，第二十八集。 可是哈利，你说过斯拉格霍恩要教黑魔法防御术的。 赫敏说。 我以为是他。 哈利说，他拼命回忆邓布利多什么时候告诉过他，然而现在仔细想来，他根本记不起邓布利多跟他说过斯拉格霍恩要教哪门课程。斯内普坐在邓布利多的右侧，他听见邓布利多提到自己的名字时并没有起身，只是懒洋洋地抬了抬一只手，表示听见了斯莱特林餐桌上的喝彩声。可是哈利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张他恨之入骨的脸上透着一丝得意的喜色。 也好，这件事有一点好处。 哈利咬牙切齿地说。 斯内普不到一年就会滚蛋，你这是什么意思？ 罗恩问。 那份工作是被施了恶咒的，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一年，奇洛连命都搭进去了。我个人衷心希望再发生一桩命案。 哈利， 赫敏惊恐地责备道。 到了期末，他大概又回去教他的魔药课了， 罗恩理智地说。 那个叫斯拉格霍恩的家伙大概不愿意长期待在这儿，目的就是这样。 邓布利多清了清嗓子。在下面说话的不止哈利、罗恩和赫敏，听到斯内普终于如愿以偿的消息，整个礼堂里的人都在议论纷纷。邓布利多似乎没有意识到他刚才公布的消息有多么轰动，他不再说教师职务的事，而是等了几秒钟，确保大家完全安静下来后才继续说话。 这座礼堂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伏地魔和他的随从再次兴风作浪，并且势力在不断壮大。 邓布利多说话时，礼堂里一片紧张的揪心的沉默。哈利扫了一眼马尔福，马尔福没有看着邓布利多，而是用魔杖把他的叉子悬在半空，仿佛他觉得校长的话根本不值得一听。 我需要格外强调的是，目前局势非常危险，我们霍格沃茨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万分谨慎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城堡的魔法防御攻势在暑假期间被加强了，我们得到了新的更有效的保护，但是每一位师生仍然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要求你们必须严格遵守老师制定的每一条安全规定，不管那些条条框框可能有多么烦人。特别要遵守熄灯后不得起床外出的规定。我恳请你们，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只要发现任何异常或可疑的情况，都要立刻向教工汇报。我相信你们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一定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邓布利多的蓝眼睛扫过所有的学生，然后脸上又露出了微笑。 好了，你们的床铺在等待你们，像你们期望的那样温暖和舒适。我知道你们的当务之急是好好休息，准备明天上课。所以让我们道一声晚安吧，再会。 像往常一样，一条条长凳被推到身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几百名学生开始鱼贯离开大礼堂，朝宿舍走去。哈利并不急着离开，他不愿意跟那些瞪大眼睛盯着他看的同学挤在一起，也不愿意挨近马尔福，让他有机会把踩鼻子的故事再讲一遍。所以他就假装系鞋带，故意落在后面，让大多数格兰芬多同学都走到他前面去了。赫敏早已跑去履行他级长的职责， 去照顾那些一年级新生了，只有罗恩留下来陪着哈利。 你的鼻子到底是怎么了？ 等他们确保那些挤出礼堂的人群已经远远离开，不会再听见他们说话时，罗恩问道。哈利把事情告诉了他，罗恩没有笑，这显示了他们的友谊多么牢固。 我看见马尔福在那里表演对付一只鼻子什么的， 他愤愤不平地说。 是啊，好了，不去管他了， 哈利气恼地说。 你听听他在发现我之前说的那些话吧。 哈利本来以为罗恩听了马尔福那些吹牛的话会感到很震惊，可是罗恩竟然无动于衷，哈利觉得他简直变成榆木脑袋了。 得了，哈利，他只是在帕金森面前炫耀自己，神秘人会派给他什么任务呢？ 你怎么知道伏地魔不需要在霍格沃茨安插一个什么人呢？这可不是第一次。 我希望你别再说那个名字了，哈利。 他们身后响起了一个责备的声音，哈利扭头一看，海格正在那里摇头。 邓布利多就直呼其名， 哈利固执地说。 没错，但那是邓布利多呀，对不？ 海格神秘兮兮地说。 你怎么会迟到的，哈利？我真担心呢。 在车上耽搁了， 哈利说。 你为什么迟到？ 啊，我跟格洛普在一起， 海格高兴地说。 忘记了时间，现在他在山里有了一个新家，邓布利多安排的，是一个漂亮的大山洞，他比待在近邻里的时候开心多了。我们好好的聊了一会儿。 真的？ 哈利说，尽量不去看罗恩的眼睛。上次他看见海格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个专会把大树连根拔起的凶狠的巨人时，他的词汇量只有五个，其中两个的发音还不准。 是啊，他进步可大了， 海格骄傲地说。 你会感到吃惊的， 我在考虑把他培养成我的助手。 哼， 罗恩很响地哼了一声，不过总算及时把他变成了一个响亮的喷嚏。这时他们已经站在橡木大门旁了。 嗯，好了，我们明天见，午饭后的第一节课，早点过来，可以跟巴克，我是说，粘液，打个招呼。 海格喜滋滋地举起一只胳膊和他们告别，然后便出了大门，融进了夜色中。哈利和罗恩面面相觑，哈利看得出来，罗恩的心情跟他一样沮丧。 你不准备选保护神奇动物课了，是吗？ 罗恩摇了摇头。 你也不选了，是吗？ 哈利也摇了摇头。 赫敏呢？ 罗恩说。 他也不选了。 哈利又摇了摇头。当海格发现他最喜欢的三个学生都不再上他的课时，他会说什么呢？对此，哈利不愿意去想。